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各位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6月27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是一位单身的女生啊，她称自己是大龄单身女青年，但她同时也是一位创业者。我们来看看她的烦恼。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我喜欢你们好多年了，一直没有勇气给你们写信，今天还是鼓起了勇气。我31岁，大龄单身女青年，自主创业3年了，已经自己买了房，事业上其实还蛮顺的，可是婚姻和学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3年前跟前男友，也就是初恋，分手以后就一直没有再找，期间也有不少追求者，但是没有感觉我都拒绝了，大多数是因为他们条件不好或者是性格有问题。我也知道自己慢慢的变得物质了，可是人活得明白点没有错呀。之前因为分手受了刺激，我就下定决心考研，去年初试好不容易过了，结果在复试的时候又被刷下来，难过了好久。今年我又重拾信心，打算再战第3年。在考研的过程中，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声音告诫我赶快解决单身问题，但是我的圈子实在是太小了，下班时间很晚，周末也很忙。最近出现了一个在银行上班的腼腆男生，我对他的感觉还挺不错的，就是生活中没有什么交集，我也没有勇气去追一个男生了。我总是在想，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孤独终老了。所以我一直都在努力挣钱，万一真的找不到伴侣，我就去养老院待着，反正让自己老有所依就行。可是我最不甘心的是，明明我很优秀，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一个人呢？谁希望一直这样像个女战士一样生活呢？我也想有依靠，想拥有一个爱我我也爱他的人，可是这一切感觉都离我好遥远，我该怎么办呢？会不会考研究生能够改变一点现在的状况呢？或者说我要鼓起勇气去追求一下这个男生吗？请思佳姐、汪冰老师给我一些建议，谢谢你们。他说要不要去考研，或者要不要去追那个男生，所以在他面前想的就这两个选择最终都是通往找到一个伴侣，是吗？考研也是为了找到一个伴侣，或者直接去追那个男生，看看最终是不是两个人能终成眷属。 特别是这位朋友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自己，说是女战士啊，结合到他心中说到的自己已经自主创业几年时间了，我就想，你找另外一半是为了终结女战士的状态，还是女战士是你享受的生活模式呢？这是不一样的，也有男生可能会喜欢女战士，关键是你自己是如何认定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的。如果你希望找到一个男生就可以解除女战士的状态，那你现在能不能先解除一下女战士的状态呢？如果当下的生活不是你享受的，因为你倒过来想，那个爱你的人也得看到你真实的样子，看到你自洽的样子，才知道我们是不是彼此适合。如果你要的女战士的样子并不是你喜欢的，那可能你就要问问自己，现在的生活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和调整。因为我注意到一点，就是你有非常强大的改变自己的愿望和能力，无论创业还是考研，你有很多工具性的思维，就是说我通过做什么达到什么目的目标。但是在情感方面，我觉得可能恰恰相反，需要先问另外一个没有任何目标目的的问题，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究竟渴望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说自己越来越明白了，我想在现实方面你有了更多实际的认知，但是明白还包括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对自己的认知。当你想到要解除单身生活的时候，我发现你很快就跳转到，如果找不到，那我就一个人去养老院。我觉得在这些急速跳转的背后啊，你可能把生活想得太简单了，而更直接的方式，认识这个复杂的方式，其实是可以有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就是从认知你自己开始。 如果生命它最终只是这样简单的啊，在几个目标，几个 阶段之间跳转呢，最终我们都知道生命的终点是在哪里，是不是无一例外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位题主在他的这种看似简单的这种思考背后，其实是怀着一种不安全感吧，我是在这样想。他觉得一定要给自己安排好，不能变成老无所依。但是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其实都知道啊，这个我们一直是感觉那句话说得很对，就是命运是舞者，我们是舞步。就是即使你认为是做好了所谓的万全准备，但是你其实不知道你生命当中那个具体的挑战和风险到底是发生在哪些方面。你仅仅是认为自己存了一笔钱养老就够了吗？还是说你希望能过上一种更加幸福的能够活出自己的生活呢？我觉得在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弹性空间。如果你只是想啊，最后我不要流落街头啊，我一定要有人给我养老送终就可以了，那我觉得你现在完全没有必要焦虑，你甚至也没有必要去考研究生，对不对？你就沿着你现在业已走成的这条创业之路一直走下去就可以啊，攒足够的钱，你计划当中的钱，我想你可能比我对养老院更了解啊，到底需要多少钱能够让你颐养天年的。但是显然我觉得这不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内心有不安全感，这也没有什么。可能我们每个人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时候都多多少少有一些焦虑，但是你要弄清楚你自己这个不安全感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你恐惧的或者说你认为自己在生命当中缺乏的一种能量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啊，来锻炼这部分的肌肉，让我们自己觉得完全能够过上我们想要的那种人生，而不是仅仅靠存钱的这种方式去购买某些服务来填补我们生命当中缺少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女生现在比读研更应该紧迫的去探寻的或者去学习的一些东西。 就像刚才思雅所提到的，我们虽然习惯用计划来应对未来的变化，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变化就是无法被完全准确的预测的。这位朋友努力的想要为未来做好万全的准备，但是未来之所以叫未来，那就意味着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其实刚才思雅说到的一个关键词啊，就是我们这位朋友内心中的安全感或者叫不安全感究竟来自于哪里。这里边呢就出现了一个天人博弈的状况，我想通过我周密的计划避免最后沦落到一个人住养老院的老年生活，但是这件事仅通过我们现在精密的计划和安排和努力就能够完全的保证吗？对于未来我们可以做万全的准备，那是为了自己遇到意外的时候不后悔，不会说我当初没做什么所以如此。但是是不是能够做好万全的准备，从事实上我觉得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当这位朋友努力的想为未来规划的时候，我能理解你的焦虑，你的不安全感，但是这种不安全感是不是可以通过爱情来解决，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特别值得去思考的事情。如果你有过恋爱经验，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至少还有过友谊和人际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能够完全给我们十足的安全感。这个安全感不光是感情上的安全感，还包括对未来这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是某种程度的小白，都有很多不知晓的部分。如果你是希望一个女战士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就可以卸下盔甲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一点了，那你是不是对关系有一些过高的期待？我不是说进入关系你还要当女战士，而是独立性是在任何时刻都需要被保持的。这种保持不是一种很累的状态保持，而是当你能够去爱自己的时候，当你能够关注自己的生活，你会发现独立性可能像空气和氧气一样是你生命的必需品，你并不寄托另外一个人来承载你生命当中很多你应该为自己负担的责任。 所以我们刚才是不是在说到如何让这个女生啊，这位题主以及其他的很多有类似焦虑的这种女生过上一种圆满自足的生活，就是说不是说因为我们圆满自足了我们就不再需要一位伴侣了，而是说当我们圆满自足的时候可能也能同时寻找或吸引到一位也是圆满自足的伴侣，于是呢就能够开始这种幸福的这个两个人携手的这种生活，并不意味着未来没有风险和挑战。我想当老天看到我们说做好万全准备的时候，他可能正一个人偷偷的乐呢。而当圆满自足的时候，是我们相信啊，无论经过怎样的高峰或者是低谷，我们可能 啊，都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是对方最好的朋友，我们可以携手去度过这些风雨和历练，而不是说从此生活当中就没有风雨只有彩虹了。再说没有风雨哪来的彩虹呢？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永远阳光灿烂的。 所以说到这儿，我想爱中一定不只有获得，每个人都知道，对不对？我们还有付出。这朋友说到了一句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想法，我明明很优秀，为什么我还是一个人？在节目里我记得思佳也经常讨论优秀这个词啊，优秀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觅得良伴呢？不一定。优秀是不是一定等于幸福呢？也不一定。所以当我们今天过于执迷于对自己是否优秀的评判的时候，其实这个感情当中多少就有点待价而沽的感觉了。我这么优秀，那我就应该换得更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个人是什么状态和关系是什么状态可能是两件事情，而且恰恰相反的是，当我们越觉得自己的优秀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换来更好的情感的时候，我想可能在关系当中我们算的更多是盈余。那如果在一段关系当中没有想到未来的不测，一定是就没有注意到你将付出什么。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说，你选择另外一个人就选择了和另外一个命运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多么大的不确定感呢？如果你自己的生活当中都没有办法拥抱这种不确定，你如何能够心悦诚服地接纳另外一半给你的生命带来的叠加的不确定性呢？ 嗯，在自我解嘲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想啊，就是老天觉得你都这么优秀了，你完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啊，所以我们去安排那些伴侣去照顾那些无法自己照顾自己的人，你接受这种说法吗？那如果不接受的话，同时你又觉得自己既是一个女战士，这么优秀的人能够配得上更好的生活，但同时呢又觉得自己的所谓更好的生活是期待另一个人去给予的，我觉得这个逻辑上啊似乎稍微有一点问题，也希望我们的题主自己去想一下。当然我们今天也有一本书和书中的内容会推荐给你，我们为你节选了《爱的艺术》这本书当中的部分内容。《爱的艺术》作者美国艾弗洛姆，由李建明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同共生有机体结合相对立的是成熟的爱情，那就是在保留自己完整性和独立性的条件下，也就是保持自己个性的条件下，与他人合二为一。人的爱情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冲破人与人之间的高墙，并使人与人结合。爱情可以使人克服孤寂和与世隔绝感，但同时又使人保持对自己的忠诚，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和本来的面貌。在爱情中出现了两个生命合为一体却依然保持两体的怪现象。如果我们说爱情是一项积极的活动，我们就会遇到积极的活动这个词有双重意义的问题。这个词的现代用法一般就是指人们通过付出劳动改变现存状态的行为，所以经商的人、学医的人、流水作业线上的工人、坐椅子的木匠或者运动员都是积极活动的人。他们活动的共同点都是为了达到一个外部的目的，但这里我们都没有考虑产生积极性的根源。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有的人由于内心极度的不安或者孤独而狂热的工作，有的人则是为了升官发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就是一种狂热、一种热情的奴隶，而他的积极性实际上是一种消极性，因为他是受外力的驱使，他是一个受苦的人，而不是一个行动的人。另一方面，人们往往把一个坐在椅子上沉思默想、观察和体验自己以及自己同世界关系的人看作是消极的，因为他什么也不干。实际上，这种精神高度集中的禅坐是最高的积极性，是灵魂的积极性。只有那些内心自由和独立的人才能做到这点。积极的活动这个概念的一个意义，也就是现代应用的意义，是指为了达到外部的目的而付出努力。这个词的另一个意义是运用人的蕴藏在内部的力量，不管是否达到外部的变化。斯宾诺莎精辟地解释了这个词的第二种意义，他把情绪分成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分成行动和狂热。如果一个人是在积极的情绪支配下行动，他就是自由的，是情绪的主人。 如果他是被一种消极的情绪所支配，那他就是受外力驱使者，是他自己都不了解的动机的对象。这样斯宾诺莎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美德和控制自己是一回事。嫉妒、野心和每种形式的贪婪是热情和狂热，相反爱情是一种行动，是运用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在自由中才能得到发挥，而且永远不会是强制的产物。爱情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情绪，是人内心生长的东西而不是被俘虏的情绪。一般来说可以用另一个说法来表达，即爱情首先是给而不是得。什么是给？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容易回答，实际上却很复杂，并有双层意义。十分流行的误解是把给解释为放弃，被别人夺走东西或做出牺牲。有创造性的人对给的理解完全不同，他们认为给是力量的最高表现，恰恰是通过给我才能体验我的力量、我的富裕、我的活力，体验到生命力的升华，使我充满了欢乐，我感觉到自己生气勃勃，因而欣喜万分。给比得带来更多的愉快，就不是因为给是一种牺牲，而是因为通过给表现了我的生命力。在物质世界范畴内，给是财富，不是说拥有财富的人是富裕的，而是说给予他人东西的才是富裕者。害怕受到损失的吝啬鬼，不管他拥有多少财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他是一个贫穷和可怜的人。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给予他人的人却是富有的，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只有那些连生活必需品都没有的人才不能体验帮助别人的乐趣。但给的最重要范畴还不是物质范畴，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范畴。一个人究竟能给予别人什么呢？他可以把他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他的生命的一部分给予别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是他应该把他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他应该同别人分享他的欢乐、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和悲伤，简而言之，一切在他身上有生命力的东西。通过他的给，他丰富了别人，同时在他提高自己生命感的同时，他也提高了对方的生命感。他给并不是为了得，但是通过他的给，不可避免的会在对方身上唤起某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因此他的给同时也包括了使接受者也成为一个给的人，而双方都会因为唤醒了内心的某种生命力而充满快乐。这一点在爱情上表现就是，没有生命力就是没有创造爱情的能力。爱情的积极性除了有给的要素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所有爱的形式共有的，那就是关心、责任心、尊重和认识。爱情是对生命以及我们所爱之物生长的积极的关心，如果缺乏这种积极的关心，那么这只是一种情绪而不是爱情。我们今天念的这本书，其实它还有很多的章节，很多的内容是关于爱情到底是怎样一种有生命力的感情，应该怎么去理解它。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否对我们的题主会有所帮助，是否让他会对自己的爱情观稍微产生一点点怀疑和重新的理解、重置。 我们希望这种怀疑是一个新的开始。为什么呢？其实当思佳念这段文字的时候，其实很多话都戳在了我的心里，比如说给予并不是牺牲，给予是生命力。就像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能给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是拥有的。在现在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可能会说我选择一个人是选择幸福，但选择的时候可能也就是说我能从关系中得到什么。而当两个人真的能够焕发彼此的生命力的时候，真的就是大家常说的那句话，叫一加一大于二。我想这位朋友有没有想过，你现在是不是活出了生命力？女战士和生命力在我看来未必是等价的意义。为什么呢？女战士可以是因为有敌人、有恐惧 进而唤起了这种作战的模式。但是有生命力的人，他未必要去战斗，对不对？他是叫绽放，因为他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不是基于恐惧，不是为了养老储蓄，而是我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爱这件事情，享受这个过程，这件事情能够充分发展发挥我的生命力。我们也特别希望你能够先从跟自己的关系开始寻找这种爱的感觉。当你能够体会到这段文字里所说到的那种独立自由的人独自面对生活的美好的时候，我相信你就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正适合你的，也会知道两个人在一起真正的目的可能并不是只为了白头偕老，而是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焕发出彼此的生命力。 对，就是为什么这两个人可以在一起而那两个人不行。如果简简单单的是因为外在条件的匹配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和很多人都是合适的啊，都是可以的。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唤醒我们身上的一些东西，让我们感觉到被看到，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他的身上别人所无法看见的东西。那这种所谓的这个灵魂伴侣就必然是两个灵魂在一起碰撞会创造出更多的东西来，而这种东西是会对自己啊，对生活，对周围，对整个世界甚至都是有益的，是有所贡献的。这才是爱情的积极的地方，而不是说啊，因为我们需要老的时候啊可以老有所依。我觉得如果你是基于一种创造性而不是基于一种匮乏感啊，可能这个爱才会真正的在自己的身上也在自己的生活里能够激发出一些更美好的东西，也能召唤来一些更美好的人和感情。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吃了吗？您您怎么走啊？干嘛去啊？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园。 小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一桩。 真是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小王苍穹。 微光汇聚星河万顷， 守护着此刻岁月静好，终止凝成剑气如虹， 坚强有约迎千山有情， 人世间最美是你逆风的身影， 万里无垠万物有心， 情报保卫人员必须具有超群的个体素质，既要斗勇，更要斗智，还要随时准备蒙受冤屈，做无名英雄。中国秘密站，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京津冀之声 FM100.6 每天13:3019:00播出，敬请收听。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段玉龙。我们的一个文明习惯就能给垃圾一次再利用的机会，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来吧，参与垃圾分类，共享环保低碳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汪冰老师。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时段解读的那位女战士的来信啊，我觉得她其实方方面面都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得不错，但唯独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像我这么优秀的人啊，我这个面面俱到哈，各个方面我自己都能够这个料理得好的人，怎么就没有一个好的伴侣呢？按说 应该是赢者通吃，是不是？我是一个值得别人爱的人吗？其实这里边可能他更多的就是用他自己创业啊，或者是在商场上的一些标准去衡量，就是像我这个人配得上什么样的人，价值几何，放在秤上去摇一摇，应该兑换来什么样的伴侣。但是恰恰他所要寻找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并不是遵循着这样的逻辑和规则的。 嗯，这就好像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都仰慕那些成功的人，但是成功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他在亲密关系方面也能够收获所谓的幸福呢？真的是不一定。因为在人的亲密关系和情感世界中所遵从的法则，像思雅刚才所说到的，它并不是以我们简单的因果逻辑，我做了这个就一定会得到什么。恰恰相反，当你做什么不为得到什么的时候，可能会得到更多。这就是因为在情感世界当中，我们是不讲究所谓的性价比的。当我们去考虑一段关系的性价比的时候，往往已经离出息不远了。之所以你不考虑性价比，因为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书中内容所说的，这个付出的人本身在付出中就体现了自己的生命力，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和美好，而不是仅通过我给了你，然后你来夸赞我而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其实说到底又变成了我们在节目里常说的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所以说到这儿，我想可能很多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所用的评价人的标准，在内心世界当中它未必是最终极的标准。而当我们很可惜的模仿了这样的价值系统，进而把它迁移到我们内心的时候，他们可能正在无意中妨碍我们进入真正的亲密关系。 没错，如果我们只是寄希望于从另外一个人身上获得什么，而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和对方一起创造出什么，那就说明其实对方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啊，他也没有激发出你内心那种真正的力量来。因为爱情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情绪，是内心生长的东西而不是被俘虏的情绪。也就是说，爱情首先是给而不是得，不能激发出我们内心的爱情的源泉啊，让我们能够发现自己，发现自己有爱的能力，那样的人显然也不是最合适的那一个伴侣。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解忧书房，接下来是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解忧书房，在今天的好书慢读中为您选读《闲着》片段，作者刘思佳，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我从城中来。你有没有这种时候，各种字符拥挤蹦跳在胸口，可就是无法让它们组成一列整齐的句子和文章？最近我经常如此，我给它命名为感情充沛综合征。这是一种季节性疾病，属于夏天。走在路上，总觉得有一万种生命试图和你低语。我说试图是因为你总是会遗漏掉一些声音，而判断哪个声音更加重要，往往并非你的所长。但沮丧不会持续很久，埋伏在街角的惊喜总会跳出来喊醒你。我们喜欢使用街道转角一类的隐喻，代表生活中突现的某些惊喜，但事实上只有夏天这事才有实现的可能。雾霭缭绕的雨后午夜，水汽把路灯缠绕成一团橘子喷雾，这光景最适合一个从城东农家院饭桌上撤退下来的女中豪杰。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理智经常翻越矮墙，和梦幻感情一类纠缠在一起，弄得我还没做一件事，精神早已被脑中的电光火石消耗了大半。此刻我的群居上除了烧烤的炭火气息，就只有潮气柔和了汗水和雨水的味道，但我却自觉是位刚刚班师回朝的将军，战袍上印满边关的征尘和散碎的月光。细雨中，我们转过一个街口， 疏忽之间，树影下一个灵巧的身形闪过，黄大仙儿。对于我的惊呼，身边的朋友只回以浅笑，有黄大仙说明环境不错。这么平静啊，我不服气，这可是黄大仙呐。在这样浓密黏腻的好像摩卡咖啡果冻的夜色里，哪儿还有比遇见一只纤巧的黄大仙更好的安排呢？我明明看见他溜到一辆敦式的越野车旁，腰肢一扭就窜上踏板，隐身在阴影里。我想叫又忍住，盯着那片雾霭中的灯影，像身负重任的名侦探。一会儿，纤细灵巧的身影回到地面，即使在十米开外，我也分明地感觉到他举手投足间的妖媚。怪不得叫黄大仙。有人说《聊斋志异》里捉狐一章中迷惑孙老翁被他捉住又逃脱的所谓狐狸，物大如猫，黄毛而闭嘴，明明就是被错认的黄大仙。我感觉自己好像走神的书生，看见事关功名的书本就困乏，专门盯住一切幻化而来不可言说而稍不注意就会错过的花絮。我把这些通通当作老天爷悄悄藏好的微妙礼物，他又故意露出些马脚来，免得让愚钝的人们坐失良机。而我凭借一双并不十分灵巧的眼睛和一点点运气，恰好照单全收。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饭桌上的笑谈言犹在耳，这又是一遭遇见。我极度讨厌酒饭应酬，却爱极了刚刚的一顿。酒菜虽不精致，餐厅也闷热难耐，一只电风扇径直吹着，依然热汗涔涔，但就是畅快。我们用碰不出声音的纸杯干杯，为同一个星座，同一种血型，为一个好听的故事干杯，干得不亦乐乎。那天听了很多好听的故事，席间也只有纸杯是沉默的。其实宴席中的我往往如纸杯般沉默，我在一切的社交场合都显得笨拙，与人进行貌似有趣的无聊交谈还要谈笑风生，实在力有不逮。但是这场聚会没有陌生人，酒过三巡，好像渐渐显影了从前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应当从汉朝说起。那座古城是怎么找到的？先得从建设新城的古城村开始说起。既然叫做古城村，那旁边大约挨着一座古代城址。史料里也说，西汉伊始，这里已有城池，可惜岁月侵蚀，城墙是断然找不到了，就连砌墙的泥土尘埃都不知所踪。唯有用上间隔一米的地毯式勘探这个笨办法了。各行各业都有能工巧匠，这考古勘探里，探工不靠职称考试，靠的是经年累月的积累。见过、摸过、找到过、也琢磨过。据说找城墙的时候，东西南三面都先后找到了，但北墙和西南城角一时找不到。不合围，焉能成城？再着急的人也毛躁不得，只能抄起探铲重下地再勘探。老乡们倒是不恼，只叮嘱这些灰头土脸、衣着模样和乡亲们并无二致的考古队员，你们的杆子戳的时候小心些，别把俺家的树弄坏了，这些树还没赔过嘞。如果地下有文物埋藏，地面上的作物就要作价赔钱，以免让老乡承受损失，这是国家政策。这树啥时候种的？ 刚种的，一直没长好，一直没长好。树的坏消息可能是古城的好消息，经常翻动的松软肥沃的土壤才会生出枝繁叶茂的植物，那些长势不旺的树们已经在尽力诉说大新闻。枝桠无言，只能借老乡之口喧哗了出来。树林里果然探到了北城墙的夯土。北城墙在一个甲子前尚存于地表，地下的墙基更加不可能被扰动。一片虚掩的新树林不过是最近的事情，墙基垒然其下，树怎么可能长得好呢？还有那个西南城角，就在昨天，考古队员10点多到了工地，远远的就见几位老探工拿着树枝跑来跑去。不会是已经找到了吧？ 对呀，找到了。 你看，就是这么简单。幸福来得这样容易，整座城从历史的烟幕中重新浮现，所有的尘埃和碎片瞬间从田野中腾起，一一拼凑连结。2000年来的历史如狂风扑面，耳边钟磬回响。我不能全然理解他们的狂喜，但我已被狂喜包围和淹没，然后兀自在欢乐的海洋中漂浮，在院落里灯泡下，脸上挂着拔丝苹果般焦糖色的黏哒哒的笑容。我甚至无法拒绝送到眼前的肉串，虽然彼时我正如素。你无法想象鏖战之后的庆功宴上，一个远道而来凑去助兴的人怎能扫兴。那些黝黑皮肤的农民大叔，在同样黝黑的青年考古队员的带领下，到我们的桌前敬酒。眼睛里不见狡黠，只有淳朴憨厚，脸上带着一种干了这杯酒，此生必然受到老天厚待的豪迈气概，畅快淋漓，又恍若梦中。我是孩子，在悠长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尤其如此。餐厅连通仓库，置物架上层层叠叠堆放的全是文物，它们穿越时光而来，与汉代的地层和墓葬一起如如不动，静默千年，此刻却在潮湿入热的暑气中行转来，成为活生生的新鲜文物。我自觉面对着一股奇怪而强劲的生命力，不由瞪大眼睛，屏住呼吸，俯身端详。我可以摸摸他们吗？好友兼历史导师在一边点头微笑。我受到鼓励，从架子上拿下一只陶土的鸡，再一只陶土的猪，还有一只陶土小狗，形状仿佛腊肠犬，仿佛和公元前的灵魂握手。我热泪盈眶，想象当年也有如我一般的女人粗布衣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巷柴扉，鸡犬相闻。到底是什么人最早以陶土制作出他们饲养照料的家禽家畜的模样呢？是否这样就可以让灵魂继续枕着尘世的热闹安睡？手边的塑料袋子里装着一把圆细的小棍儿，攥着一把小棍子的我退回幼稚园。这是干嘛用的？ 啊，这个呀，大概是古代占卜用的。 哦，占星师的灵魂迅速挺身而出，在心里向领域内的前辈脱帽致敬。这是个意外还是巧合？一个实习占星师和古代捕食工具的相遇，我仿佛在一众人中被他选择。小棍子以古老和神秘的目光凝视我，我则兴奋地将小棍儿托在掌中拍照留念。不知千年以前，他曾被谁握在掌心？那只手有我的手大吗？粗糙些还是更细腻？那些坛坛罐罐 曾经盛放宴饮的欢愉吗？还是只用来料理庸常的食物？我在时间隧道光影中流连忘返，而那些年曾见的博物馆展柜中的陈列，连同霍去病墓前古朴的石刻雕像以及茂陵的青山绿树，一同在脑中闪回。延元万年，李昌未央的瓦当在夕阳下灼灼光华。那时长安城是真纯质朴的贵族少年，而北京或是潞城则是狂野不羁的边疆孩童。据说当年东汉光武帝刘秀起事时曾经得到彭宠的帮助，然而刘秀登基之后却没给彭宠什么好处，只封了他个渔阳太守。彭宠一气之下在公元26年率军造反，攻城略地，自立为燕王。刘秀气急，派遣游击将军邓龙前去讨伐，双方就在潞城激战，一时之间僵持不下。当年的城池四面环水，易守难攻，彭宠洋洋得意，完全不把邓龙放在眼里。孰料彭宠的仆人趁他午睡的时候把他杀死，并且取下首级投奔了刘秀。第二天，彭宠的部下见主帅身首异处，整支队伍瞬间土崩瓦解，路线城池的荣光随即戛然而止。景造那复疑，江山依旧碧。今天我们觥筹交错的农家院落，就是当年刀光剑影、大兵驻扎合围的营寨，说不定。午夜过后，雨渐小，云层溶解成一片迷蒙，热气笼罩着渐冷的韭菜，队员们醉眼朦胧，睡倒一半儿。弹性最浓的长者也要起身回城了，因为明早还有工作，而约好的车早已经等在泥泞的村路边。午夜的破旧面包车上最适于温习惊悚而不乏幽默的考古花絮，比如如何在经费不济的情况下租用老乡的车子运送文物，从现场到仓库，一路上必须精巧地躲避交警的盘查。你如何向执行公务的警官解释清楚，这车上的一堆骸骨和其他破旧不堪的物件一样，来自历史久远的古墓，而非某个不可言说的凶案现场？笑声和惊诧的叹息，好像汽车拖挂的彩带和气球，一路摇曳飘散着回到城中。我有一柄蓝色的全自动折叠雨伞，这把当天酒席间最清秀的伞被好友硬塞给我，现在那伞就放在玄关一只玻璃桶里。进出家门时的一瞥，总让我想起那个诡谲而欢喜的雨夜，它几乎使得我的整个夏天变得纷繁浮夸。所有的景物和思绪仍然被老天揉成一团，然后自由随意地丢向我。我的心有时躲闪，有时顺势分成两路追随不同的目标而去。在夏天，我不思考，只感受，我不假思索，所有的光影线索一概接收，还是来不及。我不分辨哪一道闪电是最美的，但心好像一只非洲鼓，在隆隆的雷声之后仍然震颤不已。空气里滚动着活泼泼的生命能量，我从城中而来，一路走着，空着双手，不费吹灰之力，满载而归。以上为您选读的是刘思佳作品《闲着》，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我是刘思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再见。